晨，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今天就像一封写好了信意，等着贴上一枚新邮票。因为我心里没有平静，遗忘的只能剩下美好。我就像脑里翻腾的喧嚣，繁星在梦里闪耀。让欢乐一点，让欢乐一点，不要让疑问留停在心间。让欢乐一点，让欢乐一点，不要让疑问留停在心间。再见杰克，再见伍特鲁亚特，再见杰克，再见伍特鲁亚特。 是今天的 Goodbye World， 跟工作说再见。我们今天播送第一首歌啊，我觉得如果你的老板刚好叫杰克的话，很很合适啊。 哎，可是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我的搭档就叫杰克哎。 你的搭档叫杰克， 就是白杰哥，你不是 Jackie， 赶紧改。 哎，咱想了半天，到底是再见艾科还是再见杰克， 就不 还是再见杰克堂？ 哎，好像都有啊。哎，你的英文名是什么？ 我因为很久没有用了，就跟我名字没什么关系 ，Iris。IRIS 这是什么？ 就鸢尾花 哦、oh, ，Iris， 哇，听起来好像 很高端的， 没有听太懂的样子啊。但我觉得很好啊，就每个人的英文名其实都是代表自己心里的一个感觉或者一个向往。 但我觉得英文名代表了我一段时间的不自信呢，就是我会要找到一个英文名字会跟别人介绍，但是我现在就会很大方，比如别人问我说，就比如说外国的朋友问我说你叫什么，就告诉他叫鲸鱼。 哦、oh, ，I'm 鲸鱼。 哎，就带一点 London in。 好吧，就是因为什么会说到英文名是这首歌叫再见杰克吧？我就突然想到我以前很早的时候，我的英文名叫 Jack 啊，后来呢老是被别人问我说这个 Rose 在哪里，后来我就实在没有办法，赶紧把它改掉。 Jackie 呢，就是也有时候很尴尬啊，就是经常有人在你面前要说，哎，今天要不要唱这个祝福？ 祝福 哎，就 Jackie 很多人啊，张学友是不是 Jackie 啊？对对对 对 吴宗宪是不是 Jackie？ 是 啊，然后你们家楼下那个剪头发的是不是也可能叫 Jackie？ 、啊、 我不太好意思说，就我朋友的爱宠 也叫 Jackie 吗？ 我回去再问问确认一下， 赶紧让他改名叫 Tony 哈。 那我门口给我剪头发的老师该怎么办？ 好吧，这个尴尬的话题我们要稍后开始，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的内容。其实我们是不太习惯说，就是介绍自己的时候必须得加个英文名的。 嗯， 以前我在那个上海上班的时候，他们会很习惯先介绍自己的英文名。 对，是这样。而且大家在办公的环境当中，是彼此可能不太知道你本名叫什么，都是说、Tony 啊，你把那个文件拿给 Alice 复印一下，然后再交到 Michael 手里。 哇，这个就剪头发的地方还要交文件吗？ 顾客的满意评价表。 这个月充了多少卡是吧？所以我们。 要说一下今天的奖品是什么。 是我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巡回演唱会提供的演唱会的门票2张，邀请大家一起去唱响经典，温故知新。9月15号就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和您不见不散。购票的话大家可以上大麦网上了解一下。 所以今天的互动问题是赵传的英文名是什么呢？ 对，赵传的英文名是什么呢？ Jackie Jack、 你好了，你直接公布一下吧，他的英文名是什么？ Chief 赵传、哈。 对， 所以我们想问的是你的英文名是什么，就刚好就想到这儿，我们就让大家来拿这个互动一下好了。 是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所以待会儿会有一片的英文 Jack 是吗？ 出现一片 Jack 出现。 有人说老白，我跟你叫一样的名字，门票还不给我吗？ 这必须得同名就送，那得送多少？好吧，今天一人是送出2张赵传演唱会的门票给待会儿的有缘人，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赵传的歌，好不好？ 哎，这个歌名我太喜欢了。 哎，对对对， 快乐似神仙。 为什么我会想到李宗盛？你我皆凡人，是因为这歌就是李宗盛写的。 我们相约今天，一起笑看冷暖人间，富贵如云烟，沧海一片桑田。只有甜言蜜语还留在耳边。每当想到明天，每次回首从前，总是让人感慨万千。止不住的思念，换不回的改变，早知道当初多赚点钱。爱真假难辨，情怎么考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爱不必缠绵，幸福就永远，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爱真假难辨，情怎么考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爱不必缠绵，幸福就永远，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我们相约今天，一起笑看冷暖人间，富贵如云烟，沧海一片桑田，只有甜言蜜语还留在耳边。每当想到明天，每一次回首从前，总是让人感慨万千。止不住的思念，换不回的改变，早知道当初多赚点钱。爱真假难辨，情怎么考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爱不必缠绵，幸福就永远，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爱真假难辨，情怎么考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爱不必缠绵，幸福就永远，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爱的世界里好似神仙。 老婆，每回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王牌推荐， 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开幕大戏《老舍赶集》即将开演，看不一样的老舍，品芥末堆里的人生。9月7日至8日，来看中国式理想生活。 嗯，回到我们的娱乐综牌王牌推荐，我是白洁， 我是鲸鱼， 大家这个都在报告自己的英文名啊，我们待会儿再开会啊，别着急。 但刚刚看到了好多，我以为会有很多的 Jack 过来索票，没有想到 Jackie， 你的 Rose 出现了。 Rose， 你 是青椒 Rose 还是 你怎么才出现？你还是鱼香 Rose 啊？哎，好吧，我们待会儿再说这个 Rose 的事儿。我们先来看看接下来这个要推荐的书，因为我们现在呢会推荐一些好书给大家，包括昨天晚上有推送啊，科幻小说集《12个明天》，这是一部带你解锁未来的硬核的科幻作品。 嗯， 有这个特别的豪华阵容，因为除了这个中国科幻界的这个刘慈欣啊，这次不会说错了，还有12位全球的科幻大师。 是，那他们叫做12个明天呢，其实也算是这个科幻界的一些大师级，他们每个人都奉献出了自己的作品啊。 嗯， 除了像刘慈欣呢，大家基本上都获得过类似于像雨果奖、星云奖、轨迹奖啊这种科幻界的最高奖项。 是， 其中还有5位作家是星云奖加雨果奖的双料得主。 就是，哎呦，我在他们的脑洞得有多大啊？就是其中有一些非常的有趣的对于未来的想象，比如说啊，我们要说一个科幻作家啊，就是阿瑟·克拉克，他曾经预言过人体冷冻、大脑记忆备份、全球通讯卫星、地震预防预测这种尖端技术。 我的妈呀，现在全都实现了对吗？ 哎，你看啊，就是地球同步卫星的轨道现在已经把它这个用它的名字命名叫克拉克轨道了。 哦，是这个原因啊。 哎，这个阿瑟克拉克非常非常了不起，所以你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本这个他的书，对不对？ 对，那咱们推荐一下阿瑟克拉克。既然他这么厉害哈，老早就已经把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好像就给科技发展指明方向一样，就做出这么多好的预言，那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看他的书。他也被誉为是20世纪三大科幻大师之一，包括像我们大家都很喜欢那刘慈欣，他自己都会说，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对阿瑟克拉克的拙劣模仿。所以推荐给大家，比如说一本《遥远地球之歌》，就讲的是就地球马上要毁灭的时候，人类派出了2种星际移民，一种是冷冻沉睡的地球人，另外一种就是完全在太空当中出生长大的地球人的后代。就虽然他们也有地球人的基因，但其实潜在当中已经是不同的人种了。 这个很有意思， 就我觉得哎，对，挺好玩的吧，挺科幻的。 对，而且还有一本短篇的小说集叫做《神的91个名字》，什么外星人入侵啊、宇宙争霸、人工智能各个题材，好，我觉得这都是我喜欢的，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喜欢？嗯。 走，带我走，走出空气污染的地球。 阿妹妹，这首歌带我去月球，致敬张雨生。 对，这张专辑就叫怀念雨声。 对，还真是这样啊。今天我们的平台上面出现了很多的英文名儿，我们不妨可以花一点时间点点大家的名儿。当然 是 这个演唱会的门票最后送给谁呢，我们可能还要再仔细挑选一下啊。 对，节目才刚刚开始嘛，我们还有大波的英文名正在赶来的路上。 哎，你看这个名字多洋气啊。 对，张婷说，我来出卖一下我老公啊，我老公叫 Sky，就是他的 QQ 的网名。前两天呢，老公陪我去听了五月天的是我的青春， okay， 现在想陪老公去听赵传，因为觉得是这是老公的青春，赵传跟五月天不一样的青，你们俩差多少岁啊？得， 但是都是这个 rock 啊，对啊，而且这说出来的我要和 Sky 去看演唱会。哇，这儿 可爱。 对啊，徐生说英文名是爱德华。 嗯， 哎呀，曾经被我表妹说成爱德华是刘德华的弟弟。 啊，爱德华，因为我最近刚刚又把《暮光之城》看了一遍，所以就对爱德华这个好名字好感度，就直接爱德华在我脑海中就等于吸血鬼。 就每个人想的，对我来说，爱德华可能是那个剪刀手啊， 啊， 剪刀手爱德华。 张帝，嗯，张悦的这个名字呢，很多人应该跟他一样吧 ，Lucy。嗯，我记得以前我们班大概有10个 Lucy， 11个 Lily 的。 还有 Polly 呢？你怎么不说啊 ？Polly 是那个鹦鹉吧？ 哎，你知道一个人有可能会有两个英文名吗？ 啊， 就是一个是自己给自己起的， 一个老师。 就是就自己给自己起的，就是代表了自己的美好的想象。 嗯， 比如说我可能会有带一些法语发音的啊， 哦， 啊，比如说什么什么 Isabella 这种， 对对对， 啊，对对。然后呢，别人会叫他，比如说叫什么 Lily 啦、Lucy 之类的。 哎，真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之前给自己取的名字叫 Cinderella。 哦， 对，然后还有自己的小姑娘的美好幻想在。然后结果去了他们单位以后， 要简单一点， 对他们公司呢，就直接说你这样小孩不好念。 那然后 艾玛。 哎呀，哎呀妈！ 因为他做幼教的，就是说小孩，你要让小孩发一下 Cinderella， 对小孩讲太难了，他就一定艾玛老师，艾玛。 这一下从这个 哎呀妈呀， 英国的城堡都知道了黑龙江去了，你哎呀妈，挺好挺好，嗯，哎有一个也会有英文名和形象不对的，比如说一个人看起来呢就是哎个子小小的，然后他很可爱的，他非要给自己起，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啊，就看起来他是很逗的一个人，很逗逗的一个人，他非要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叫。Alexander 亚历山大， 对，你看怎么说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推荐的是这个张信哲，他的英文名叫 张信哲，叫 Jam 好像是啊。 哎，张信哲， 对， 对， 张信哲的演唱会要来北京了， 是10月13号在五棵松体育馆开唱了。那早前呢，张信哲曾经跟交响乐团合作过，因为他的歌曲都比较抒情嘛，配上现场的交响乐团，真的是非常的感人。那在北京乐厅也是通过融合流行乐和交响乐的演唱会，这次呢举办的未来式演唱会邀请到的乐手班底也是非常的响当当的，像鼓手、吉他手、贝斯手都是美国炙手可热的音乐人了，而且他们曾经跟滚石乐队Shakira、Linkin Park、Miley Cyrus 这些歌手都合作过。 嗯， 哎，我觉得我对乐队的期待会更多一些。 对，就是这个音乐人，他有这么多的合作的经验，所以演唱会应该会有一些看头。张信哲也会在演唱会上诠释很多从来没有在演唱会上唱过的歌。嗯，这首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 我觉得人的心不止一面。任何事都不是绝对，曾因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无爱一身轻盈，月月淡淡的酸，偶尔回想他此刻活得怎样，但这只是随便想象，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常常忘了身在何方，不免风一阵气氛不一样，发现季节已经更换，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暗自怀念幸福模样，多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又怕情歌满街淹没人心房，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多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却怕旧窗又黄，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少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下班路上的朋友，你们辛苦了。然后希望大家这个一路呢都有好音乐相伴，然后呢缓解这一天的疲乏的心情啊。 嗯，同时也看到了大家在下班路上来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英文名字，我们来一起开心一下。 哎，真的是这样。我呢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 Jackie。 哎，你的 Rose 现在已经可以凑好几拍了，真的。 对 ，Jackie Rose 是吧？啊，那我坐在旁边的这位呢，他的名字叫做…… 哎，我还真有点丝，就是有肉丝，但是不是 Rose，Iris。 Iris，呵，都是丝字辈儿 的。丝字辈儿的，对。对，我就跟赵丽蓉老师，他不是马拉基斯吗？ 哎、斯 都是一份儿的。 对，还有鱼香肉丝哈，榨菜肉丝。今天我们不聊吃，我们也不聊这个英文名，因为只是让大家做了一个小互动啊，就是你的英文名加手机号，我们会送出赵传演唱会的门票。另外呢，这也是四字辈是吧？古村新司，哎，开玩笑、啊， 不好意思蹭这个热度啊，毕竟是大师级别的存在。 日本音乐家古村新司，他其实创作过很多很多的歌曲啊，全球4000多场演唱会。 对，那大家熟悉他是因为他的很多的歌曲被很多的华语歌手改编成了中文歌曲啊，差不多有将近50首。 比 如说最熟悉的呢，就是1980年创作的那首《心》。 对， 就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就是广为流传。可能你听到对不上号，但音乐一响起来的话，立马就哦，这首歌。 对，你不信，你偶尔在办公室可以放放听听看，很多人就会说哦，这首歌 啊，暴露年龄。 好，古村新司要来北京了哈，我们一起到现场去听他的演唱。这是在9月28号在北展的古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北京演唱会。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说到什么麻辣鸡丝什么的，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麻辣鸡丝、鱼香肉丝、各种各样的菜，可能是因为到了饭点了。 对、我发现哈，我有个魔力，就是每次来娱乐最王牌代班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话题，我最后都能给你绕到吃上。 对，你是什么情况？ 我饿。 小心啊，别待会儿把那个话筒什么的啃了啊！你知道有些东西得配一些搭配一些东西才好吃，比如说我刚刚说鱼香肉丝，是不是得搭碗米饭啊？ 嗯， 是吧？ 下饭神菜啊！ 对啊，就有的菜啊，就是有必须有相识。是啊，相适合、相得益彰的这个配菜才好。你知道最近的这个叫什么"幸福三重奏"？ 对，挺火的，因为是讲述夫妻之间生活的，然后把他们带到怀柔的一个小的山庄里面去，然后三对夫妻在一起共同生活，也给大家看看他们日常相处的一个情景。 对，据说呢，像汪小菲啊这种，就有偶尔会亮一下厨艺嘛，就是比如说他想做这个蒜末茄子，结果这个真是文化差异，大 S 就直接把茄子全都切成了小段儿。 对。然后汪小菲又发出了灵魂质问，问说：“没有蒜的茄子怎么吃啊？” 啊，这大 S 怎么回的呢？ 对，他说：“你可以吃一口茄子，再吃一口蒜呢。” 三菜， 哎，我学的像不像？ 三菜不要这样好吗？三菜，但是其实分开吃真的不一样啊。虽然说是像这个葱姜蒜啊，还有香菜这样的食材，有的人喜欢的人喜欢的要命，不喜欢的人是一口都不吃。 哎，特别我觉得就像葱姜蒜、香菜这样的食材，就是它得入味儿。就比如说像大 S， 他会说你可以吃一口茄子，再吃一口蒜，这样你能分开把它都吃到。但是我不喜欢吃蒜的，我也可以不吃。但其实就我觉得这得入味儿，就好像为什么每次油锅烧了以后，要先把葱姜蒜放进去煸炒。 哎，真是，比如说我们要吃涮锅的时候，好像你不来点糖蒜，这说不过去，是不是？ 对，就好像那个邪不压正当中姜文也说，就我就为了这口醋我才包的饺子。 对，你说这个食材，其实有些调味品对他来说就是像灵魂伴侣一样，对不对？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像你刚才说，饺子必须得加点醋啊，可能这个南方人还得配点酱油。 那我们那边是有料汁儿的，对，就是专门的料汁儿。对，然后为了醋才包的饺子，那你不能跟我说，那你不要包饺子啊，你们俩干瓶醋。 还有人还吃饺子还得蘸老干妈，你知道？ 哎，对，就是我们那边就是那个料汁儿，就是可能有醋、酱油、蒜末，然后辣椒， 真把自己说饿了，你知道吗？ 哎，我觉得这个灵魂拷问也真的是啊，就是吃茄子怎么能不加蒜呢？但我觉得对郭鹏来讲，应该茄子根本就可以打叉了吧，就不用加蒜了。 郭鹏就是一下五六根啊，这个直接。不要这么说人啊！好，我们来听豆浆油条，也是完美的搭配。 豆浆。纯白的浪漫， 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哦耶，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 应该是一首早上的歌哈，豆浆油条我们放在晚上来听啊，那应该放一个什么什么绿豆粥花卷什么的， 饺子蘸醋， 没这样的歌。对，所以就来听这首，大家凑合一下吧。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我是白洁， 我是鲸鱼。 待会儿来说一个鲸鱼感兴趣的话题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延禧攻略》你应该看了吧？ 哎呀，最近真的是我们家魏娘娘下线了哈。 但是这个你们家魏娘娘？ 因为我还挺喜欢魏璎珞这样的角色的，就是像以前的宫廷剧的女主的话，可能就是说啊，白莲花呀，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各种就是就是有点像贤妃的这个角色在吧？ 对。 但是魏璎珞就有一种就是水来将挡，兵来哎那叫什么来着？ 兵来将挡， 水来土淹，就遇神杀神，就是她的身上那股强硬的劲儿，你还觉得说蛮欣赏的。 对，就是可能。是，比如说现在在现在职场里面，大多数人都会做好人嘛，对吧？ 对， 不然你会觉得，哎，怎么还可以这么去存活？ 是 啊，对，所以可能你会相对会比较欣赏。但是你知道，因为这个剧播完了，但是还是话题的头条。但有些人可是被骂惨了， 嗯， 比如说这个演这个袁春望那个叫王茂磊吧， 对他，因为他演的这个角色实在塑造的太惹人恨了。 对， 就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的，同样也是反派角色哈，就像这个贤妃，就演贤妃的佘诗曼，就虽然说他。 当中也是反派，包括像这个苏青演的这个尔晴，下线之前也是全民公敌的，但是大家好在分得比较清楚，就觉得说尔晴是尔晴，苏青是苏青，但是王茂雷最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对，上一次被骂这么惨的是那个我的前半生里面那个吴越，是吧？ 嗯、哦，对。 啊，你刚才说这个贤妃娘娘，好像她是不是更阴险，心机会更深一些？ 就我跟你说她是谁，你大概对一下，你想象一下，就《还珠格格》当中的皇后， 哟呵， 就是容嬷嬷的主子。 但 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说最近也是大火的周迅跟霍建华演的《如懿传》当中的如懿，哎，是这个女主。所以其实在不同的剧集当中，通过编剧不同的设定，他们其实角度不一样，可能在那里面就是个大女主，在这边就是一个阴险的反派。 不好意思，我有点跑神，你说到如懿的时候我脑子里是葫芦娃。 如懿如懿随我心意，快快显灵， 就跑神了嘛。但是佘诗曼其实她的古装扮相还真是挺不错的，对吧？ 嗯，非常漂亮啊。 嗯， 包括现在在网上也各种调侃，就是说佘诗曼演技就是很细腻很有层次，但是特别好玩的就是说她很喜欢把另外的一个主角带着她一起去照镜子。 嗯， 就大家可以把她很早很早之前演《金枝欲孽》啊，包括这次演《延禧攻略》当中的一些剧照拿出来说，你看佘诗曼带你照镜子。 哎，那种其实很难去 很难把握， 就是你脸上比如说是一个笑容，可是你去让别人觉得凶狠，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 对， 很容易就是皮笑肉不笑了。 对，现在就是什么叫演技炉火纯青了嘛，所以我觉得也跟他的成长之路有一定关系吧。因为虽然很美啊，演技很好，但是成长之路也不是顺风顺水的。 对，他自己其实也很努力啊，纠正发音，天天读报纸什么的，然后就是每天在街头巷尾看人看一整天，所以你看这样的努力到最后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甚至呢知名的媒体人就是翟小欣是怎么去形容他的，叫做 风中劲草。 什么意思？ 疾风之劲草嘛，就是经历过磨练才能感觉出来谁是强者。 嗯，好吧，虽然延禧攻略播完了，有些人像我这样连看还没来及看，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我们说的这段的意思是说，演技这个东西呢， 嗯， 除了逼人天分之外，还真是要好好努力一下才可以呢啊。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剧中的片尾曲，尔晴饰演者苏青带来的《相望》 啊，听听他唱的怎么样。 往日片片真情入耳面，与君初心遥许也相伴，凭相思爱寒夜漫漫，怎道情深却缘浅，心锁身停流光深处相望已难。深处相望已难。

悄悄地遮住了我眼中明天的憧憬。孤单那么久，因为有个承诺，牵挂也变得不一样，比海更宽。牵挂的是我明天的梦，是否依然有你的天空。牵挂的是你许多年以后心里是否还有我。也许大风它吹散的大雨它带走的谁也不能再强留，可是岁月的浪花永远的白雨，谁又能没有梦。 好了这个希望我的歌声已经把你这个吵醒了啊！有人听着听着，我觉得好像突然觉得有点治愈的回到了青春的时光啊。 嗯， 因为这曾经在央六放了无数遍的电影《旋风小子》当中也唱到了这首歌，叫《牵挂你的我》。 哎，但是感觉林志颖当年的唱腔跟现在变化还蛮大的。 现在是什么唱腔？ 就是 你会唱小星星吗？ 哎呀， 哎呀。 默契，郭鹏你不要回来了、 哎、赶紧把英文名改成艾玛。好， 以后请叫我艾玛。 好了，我们来请到下面这位，不知道他是谁。 艾玛你是 嗨， 在吗？ 嗨， 喂， 啊你好， 哎你好，哎怎么称呼你啊？ 叫我小七就行。 小七， 小七，小七，你哪个是你？我们今天选的， 你手机尾号是？我们来对一下暗号吧、 就说这个微信名字好了。 这是我爱人的手机。 哦嗨， 你就说明明 pick 的是一位男生，怎么传出了女生的声音？ 对对 对， 好好好，小七，现在希望你能够加油，赢走我们今天的现金红包，是多少钱来着？ 今天多少钱了？我刚来不知道啊，400，还不错， 加油啊！昨天是300，今天是400，希望你们能够挑战成功，加油！现在我每天最难的都是第一道题，特别感谢天桥艺术中心来对本单元做出的支持。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参演剧目《亲爱的胡雪岩》将于9月21号起上演。请问历史上胡雪岩是明朝的商人吗？ 是还是不是？ 不是，不是。 答对了。 哇，那你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吗？ 清朝吧。 对了，答对了。 这是知道正确答案的、哎、我觉得这题好难啊。 哎，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八月桂花香》，有吗？ 哦，这个没有。 太暴露年龄。 八月桂花香， 这个真的是啊，我也是小的时候好像扫过一眼啊。好，这个第一题答对了啊，那么接下来看第二题，这题我们让新入学的静瑜来问。 不是明天，这一句话就说下周我就要开学了。 哎，好，小学生啊，这个开学不容易，把小书包背起来。 9月份来临了啊，那新的一批大学生要入学了。今年特别不一样，因为今年是00后第一年入学。 哦，是吗？ 对，每一年的迎新工作呢，一般都是由学生会组织的。那么，请问中国大学里的第一个学生会是在北京大学成立的吗？是或不是？ 嗯，是吗？ 是。 Sorry， 答错了。 就他们隔壁的学校会很不开心。 没有，离得挺近的，清华大学，好吗？ 是，在1919年成立的。 好吧，好吧，啊，没关系，就是这题错了，也不是那么的遗憾，因为它确实是有点难度啊。 对对对，但依然非常的感谢你，感谢小七啊， 谢谢小七， 谢谢， 再见，拜拜。 待会儿可以把二维码截图发过来，有一个小红包送给你。 好，拜拜，拜拜，拜拜啊！真的是00后入学了吗？ 对啊，你想想，00年啊，2000年，今年18岁，他们今年上大学。 有一个有点难过的，对于我来说难过的消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有，你是看八月桂花香的人。 我也对呀、啊、我一个看八月桂花香的人，而且我也是00年入学。 你想想，易烊千玺今天上大学，他名字叫千玺，是因为他是2000年生的，千玺之年嘛。真的就是算算这个日期，所以八月桂花香到底好看吗？ 如果要我在想说青春能够像就是去银行像存起来该多好，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好了，让我们忘记八月桂花香的事儿。 哎，我真的刚查了一下，这是一个1988年的台湾电视剧。 哎，对对对，当时这个台湾地区的这个电视剧呢，其实，哎，就是主演啊，说了刘松仁啊、米雪什么，很多人都说 是 他们是谁啊？ 这部电视剧应该是2000年重播的时候，白洁正好从旁边过的时候扫了一眼， 什么叫从旁边过的时候啊？ 就从电视旁边过的时候，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好，我们不要这样啊，我们赶紧回到第二位挑战选手的答题时间。 Hello， 你在吗？ 哎， 喂， 哎，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请问您是怎么称呼？ 请问你是尔康吗？ 连问姓王。 哦，王尔康是吧？好，嗨，你好，你好。 哎，你好。 预热题的答案先说一下吧。这个苏青啊，他演的角色是叫尔康吗？ 不是 啊，应该是叫 只是知道不叫尔康，但也不知道叫什么。只是知道不叫尔康， 对，不叫尔康，叫尔泰， 叫永琪吗？ 嗨，行了，不逗他了，他肯定没看过。我们来进入答题时间，准备好了吗？ 哎，准备好了， 加油！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哦，对，小王是吧？哈，就差点真的以为叫尔康了。 哎，但其实没有看过这个就《延禧攻略》的话，对于你这道题的答案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人们去故宫游览，喜欢从正门进，北门出。那么，请问故宫的正门是天安门吗？是或不是？ 是吗？ 不是， 不是， 这是正门。 对，正门。 啊，是天安门。 答错了。 哎呀，你再坚持一下就好了。 就是啊，午门呢，还有一个午门呢。 午门 啊。 哦， 哎，嗨，好吧， 行吧， 遗憾了，小王，我看了你15年就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老听众啊， 好 可惜啊， 谢谢谢谢啊， 但你头像真的很漂亮，拍的很有艺术感， 好，然后夸了半天，夸了半天说你挑战失败是吧？不过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有小红包送给你，待会二维码截图发给我们就好。 是的，谢谢谢谢小 王， 谢谢小七今天参与到我们给100块当中， 拜拜。 I'm Ain't it fine? Ain't it fine? Ain't it fine? Living in the free world. Ain't it good? Ain't it good? Ain't it good? All alone. Ain't it fine? Living in the free world. Cause the world don't hold me out. I'm good. Ain't it good? I'll be all alone.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音乐题的挑战时间了。这个我和静瑜商量了一下，今天的题呢难度非常的小啊，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参与一下。 对，很简单，可能我们白给100块，刚刚有点难了吧？ 对， 音乐题当中找补一下。 对对对对啊！不过这个大家先可以关注一下啊，如果你还没关注我们微信，找到白吉 FM 找到我们，然后呢马上手机对话框准备好，然后就可以答题了。今天的现金继续累积到明天，我们将会发出现金红包500块 了。 对，这段我们送两个小红包，都是9.9块，准备好了吗？ 对，那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前奏很熟悉很熟悉很熟悉，那这个题目呢也非常的简单，我可以先透一下哈，哎，应该已经猜出来了吧， 现在有人发歌名都不算，我们想问的是 对，这首歌曲歌名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发送第一个字到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想说这个题变得更简单了，再听一遍啊，只要歌名第一个字是不是更简单了， 是，要看大家比较快的一个，再随机挑选一个送两位小红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应该不难吧？ 就这个很简单，这个真的起前三个音符我觉得就能选出来，就很多人当中单曲循环的一个歌单吧， 对，就是也是那种大街小巷什么菜市场理发店都在放的歌啊， 菜市场 这首也是哈，到处听的，来夏天的雨， 秋天的月，能否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的浮现，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那个他吧。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9月13号，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将迎来指挥大师阿什肯纳奇的重磅加盟。在这场音乐会当中，著名钢琴家兼指挥家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奇将带领乐迷感受一股欧洲民族主义的音乐之风。从哈恰图良到柴可夫斯基，您将聆听到俄罗斯民族深入骨髓的浪漫诗意气质。订票电话 6655-0000 6655-0000。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将于2018年10月到12月分别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先后上演11部音乐剧作品。今年的演出季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多家院团演绎不同风格和流派的音乐剧，包括《诗经》《采薇》《凤凰阿佳与火山神》《近乎正常》《马不停蹄的忧伤》《小王子》《想变成人的猫》，以及一部由中央音乐学院在校师生创作和演出的《黑与白的证明》。这11部作品将在天桥演艺区集中展演，为北京市民奉上34场优秀的音乐剧演出。近日，钢琴家郎朗在英国伦敦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明年年初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作为回归环球音乐后的首张新唱片，郎朗投入了全部的专注和热情，对每一个环节都细心揣摩，力求打造出不一样的音乐盛宴。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机场高速大山自到北高桥、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间、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以上路段出京方向车流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此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好，倒数第二期的音乐素描，这样的我们在相对走心的6:30的时间做偷故事的人啊，应该是就剩1、2，今天一期，明天一期了。然后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一段就要改版了。 没有偷故事的人了吗？ 对，我们会换一个其他的方式，换一个方式矫情，好吧？ 换个方式，反正我觉得我还赶上一期，还蛮幸运的，因为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板块。 是，就是因为你可以很安静的去找一些歌，然后里面的故事。今天的这首歌，几乎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跟唱几句。有一段时间，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的旋律，所以我们先来把故事讲出来。第一个故事我来讲啊，故事是这么说的：大二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主动追我。其实我对他也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有一天，他让我去舞蹈教室，正好那个时候的舞蹈的练功房里面没有人。他平静地把手机连在了音响上，然后就放起了这首歌。然后他用 jazz 跳完了整首歌。他跳起来的那一刻，其实我已经知道，我已经喜欢上他了。静静地看他跳完，他红扑扑的脸仰着问我跳得好吗？我说什么玩意儿？我说当我女朋友吧。 啊，就好喜欢这样的故事。 嗯， 啊，舞蹈教室，然后一个人翩翩起舞，另外一个人满怀深情地看着他， 哎，有画面感啊。 嗯， 哎，下面的这个故事其实也挺有画面感的，哎，这个适合静瑜来讲，来吧， 走心哈，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嗯， 因为这首歌曲真的是满满的回忆。那一年呢，就是下夜班坐朋友的电动车回家，凌晨两点，就街上连个人都没有，突然他就开始大声的唱歌，一边唱一边左右的摇晃。 嗯， 就我坐在他的电动车后面就玩植物大战僵尸，然后呢等到他唱到副歌的时候啊，这副歌我先保密一下哈， 嗯， 咣当一声就杵在了大桥的护栏上，这护栏上呢还有那个装了花盆的铁架子哈，所以真的我在后面玩植物大战僵尸真的是没有一丝丝的防备啊。 今天的故事都是来自于这首歌《我的歌声里音乐 丝丝防备》， 哎，真的是 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 稍微打断一下曲文婷啊，然后那个因为我们要跟静瑜说一下啊，因为你今天来替班，你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稍后我们这个主播私房歌的单元也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改变。 嗯， 我记得上次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 在 battle， 已经是在打分了，对不对？ 对， 现在打分要受惩罚 啊。 对， 要干嘛 还是打分，就是比如说稍后我们轮流推荐一首歌， 嗯， 然后呢大家要根据我们推荐的歌曲来做一个十分满分十分制的打分。 嗯， 平均分如果你输掉的话是要参加一个真心话的挑战的，就是大家要抛一个问题给你， 啊， 必须得回答。 哦，可以，没问题。我觉得我今天这两首歌我还蛮有把握的。 OK 哈，不过因为你今天是来替班嘛，所以下次也不知道什么来，所以呢，今天因为你刚刚参与这个游戏，所以今天直接大家抛真心话就好了。如果你们有一个真心话的问题想问静瑜，现在先可以发过来，有30秒到40秒的时间发送那个问题啊，就是你们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想问他的。不管是什么发过来，然后呢我们让他挑其中的一道题。 但是我特别想问白洁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的歌声里这里面一直有一句台歌词，就是， 嗯， 你存在我婶婶的脑海里，我想问舅舅呢。 嗨，那咱们要不然把爸爸去哪儿的歌词拿过来。 爸比，我们去哪里呀？ 对，我是你的大叔。 对，为什么是你的大叔，我不是你的爸爸吗？ 好，我们把问题留给大家，然后呢待会儿让静瑜来回答好不好。 嗯， 嗯， 好好想想想问什么啊。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呢， 大家的题目真的是 看把金鱼乐的，哎呀哈， 不是，对， 看到什么好问题了？ 没有 啊， 那所以我今天就是不战而败，对吧？就是一定要回答一个问题。 反正你 题太难了， 对不对？因为你要不然今天你输了赢了的，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所以先抛题。 主播私房客， 来 来抖开始之前，先让鲸鱼回答问题，或者这样吧，我们再等一首歌吧，因为还看看有什么其他有趣的问题。 行， 啊、 这个问题已经够有趣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没关系，我们现在进入到音乐的对决时间，记住满分是十分，请各位不偏不倚的，不要依照我们俩的这个人设而根据这首歌的喜好程度对歌曲进行打分。 对，反正就是今天不管鲸鱼赢还是输，就是都要回答问题，所以就是打分上面不要有什么倾向了。 对，就直接表达就好了。但是因为如果是我输的话，我今天也要 就还要答题的， 就要答题好吗？ 是啊， 就一首歌的时间，先从我推荐的第一首歌来哈、啊，因为昨天是谢霆锋的生日，刚好昨天呢也被邀请参加了一个他的这个直播的一个生日会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就想到了这首陈珊妮特别写给他的歌了。后来陈珊妮自己也拿回来唱过，后来你会发现说谢霆锋其实有一些歌还是非常不错的，从编曲的角度啊，或者他唱的部分，来听谢霆锋这首歌《香水》，满分十分，你打几分？ 风吹着脸，由不得我拒绝。你是从不停顿的一个瞬间，世界再大，也只要求一点。我最好不过你一个指尖，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名牌深邃，为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香水味，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的气味若能残留一点，我能多少记住甜蜜的感觉。你的气味若打着我的脸，至少还能猜测幸福有多远。你爱在浓也是条抛物线，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迷醉深邃味，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我早已习惯你的迷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 好了，这是我推荐的歌，来自于谢霆锋的《香水》，目前来看去掉最高分十分，最低分五分。 嗯，给了一个新的分数， 二分，小猴给了二分， 过分 啊，就是故意的吧啊。然后呢，现在目前的平均分呢应该是在七分。 对， 好，那现在轮你来推荐了。 是，接下来那我要先答题还是先推荐啊？ 先推荐一首歌以后再答题。 好，现在推荐的这一首歌曲呢，如果你喜欢电影《暮光之城》，你应该会非常熟悉它的旋律的。这首歌曲叫做 A Thousand Years、一千年。其实这也是很多人在婚礼上经常会选择的一个背景的音乐，就是非常的纯净安静。在下班的路上把这首歌送给你，一分到十分，你要给鲸鱼打几分呢？ 对啊，赶紧打分啊。 Yeah. 他们就想让老白也回答一个真心话的题目。 没有，也有人觉得你这个不容易啊，提班啊，心疼啊之类的、啊、 对，但我很喜欢吃肉的神仙，神仙跟我说我打9.9，因为担心十分会被去掉。 好，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 最高分是十分啦，有很多十分。 好，你的平均分是8分，你在这个单元第一首歌里面赢了，所以大家还可以再问我一个问题。 是， 待会儿我们一块儿答哈，好吧？ 对。 这样你先回答吧，你这问题应该也撑了好久了。 啊、 两个你选一个，一个问题是问你和这个月月鸟，就是郭鹏搭档还是和思萌搭档，你想 pick 谁，更喜欢和谁搭档，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是，静瑜，你自己觉得自己是有趣的灵魂还是好看的皮囊？你选哪道题？只能 选 一道。 我选第一题吧。 好， 对，我选 后面一题已经有答案了，是吧？ 第一题比较好回答一些啊，这有什么疑问呢？月月鸟是谁啊？ 你要这么伤别人心吗？ 不是，各位，因为已经关注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各位，就其实最近我们在玩这个小视频嘛，发送健身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请问收到这样一段小视频，谁还记得月月鸟是谁？ 不过问话说回来了，月月鸟是谁？没有没有， 对啊， 你确定？可是你不能这样，就是看表面啊，万一 是不是是这样的？ 月月鸟它是有趣的灵魂的， 因为月月鸟要到谁在乎啊？不是这样，因为月月鸟下周才会回来，但我明天早上还要再跟思萌搭档一天。 啊，明白了， 对， 哎、补一句啊， 嗯，就是、 好的，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呢？这个答案啊。反正月月鸟肯定不满意啊！ 要问白姐什么样的题目呢？大家可以发送到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姐地灵的姐。 嗯，现在这个节目呢，到现在就可以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哎， 还有歌曲想要推荐给各位了，就是刚刚这首《Southern Leaves》，真的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嗯、听到它就会有满屏的幸福感溢出来的那种感受、嗯。 接下来你要继续推荐的歌曲是？ 哎，接下来这首歌曲很欢乐，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老歌新唱，听到这样的旋律，你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就是有点像 Rihanna 开头的那？Hey Mr. DJ， 但它其实是一首中文歌曲， 嗯， 这是来自张乐改编的 Jazz 版本的《送别》。 你们怎么都那么喜欢这个专辑呢？ 就是这个可以跳舞啊， 对，那挺好的，就是 Remix 还不错。那今天这首歌改编的是经典名曲哈，对， 对，就是《送别》那首歌。1分到10分，你给金鱼打几分呢？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 送别又是一个不一样的版本，这实在是太多的版本了。 对对，其实也是想借着主播私房歌的歌曲啊，给大家一些新鲜的不一样的口味，然后也是送出，但是大家的这个反响，这个分数很让我心痛啊。 只有 我知道你们是想让我再答一题，对不对？ 五分啊，六分， 嗯， 六分的平均分。好，那既然这个大家这么这个看重鲸鱼的回答，那我们再问一道题吧。 哎，先让老白把这道题答了吧。我觉得你们给我的题目真的，比如说就郭鹏跟思萌谁比较好搭，就更喜欢跟谁啊？你们为什么问老白？就是老白你爱吃啥呀？你这叫真心 话吗？哎，你喜欢吃什么？老白你每天这个几点起床啊？你每天都喝啥酒啊？ 狗年过节喝啥酒？ 行，咱们说那个了。那这个来回答一个问题啊，那就说一下吧，我吃什么好不好？ 那真的啊，这太简单了吧？ 那我们就回答这个，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好，我拒绝回答这些问题，我都不太想回答。 但他们有问，就是说艾柯跟鲸鱼谁比较美？ 艾柯和鲸鱼谁比较？我觉得艾静比较美。 艾比呀，家我呀！ 艾柯和鲸鱼谁比较美啊？我觉得坐在我旁边的那位比较美。 哎，谁坐在旁边谁太聪明了，这个答案简直了，啊，土味情话鼻祖啊！ 好，这算是回答完毕了哈。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推荐给大家啊！ 招商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雨摩瓦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机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嗯，好了，还有一首主播私房歌，大家也可以给我打个分啊。最后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电影《阿甘正传》当中的一支插曲。 哎，赢了，赢了，赢了！ 对，真的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是他们在Jenny 啊，就是阿甘，就是 Forrest Gump 他就一生爱着的女人，在他们在他的生命的最后的时光，他们一起在他们的故乡那个庄园那个房子那边，然后度过了那么美好的一段时间，那个画面现在想想都觉得很美。 赢了，赢了，赢了！就认输，认输。 这首歌真的是满满的爱意。It was long ago. Jane was lovely, she was a queen of my night. There in the darkness with the radio playing low and the secrets that we shared. Mountains that we moved. Caught like a wildfire out of control. Till there was nothing left to burn and nothing left to prove.Said to me how she swore that it never would end. I remember how she held me oh so tight. Wish I didn't know now what I didn't know then. Against the wind, we were running against the wind. We were young and strong, we were running.这首歌特别适合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然后开着车兜风的时候， 对， 来听，对啊。 如果有敞篷就更好了。 敞篷吗？啊，敞篷的自行车、单车也好，对，就是无论你什么车啊，我觉得有一个喜欢的人在旁边的感觉，那是就是是特别特别的美好的事。整首歌表达的也是这样的意境，希望你们爱的人都在身边，你们喜欢的人也都在不远处。嗯， 这首歌得分也很高啊，差不多有9分啊。 所以我赢了鲸鱼，那简直是一定的。 因为鲸鱼输了全世界， 都在身边，你们喜欢的人也都在不远处。嗯， 这首歌得分也很高啊，差不多有9分啊。 所以我赢了鲸鱼，那简直是一定的。 因为鲸鱼输了全世界， 因为你已经输了，就答问题了嘛，哈。 嗯， 好吧，那这一分就算在下次你再来代班的时候了，好不好？ 对，那也非常荣幸，最后赶上了一期我最喜欢的主播私房歌，还有托故事的人的推荐。 对对对，下次有机会再来哈，其他的单元啊。话说，郭鹏真的不回来了吗？ 郭鹏是谁呀？ 艾柯， 艾柯是谁？ 好，现在的时间也到了，下面一个节目《中国歌曲榜》嘛，谢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拜拜， 拜拜。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